Thank you. Thank you.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柴可夫斯基经典的芭蕾舞剧《胡桃夹子》《天鹅湖》《睡美人》当中的经典音乐，接下来带出的是萨瑟兰演唱的经典歌剧长段，曲目有《霍夫曼的故事》当中的《林荫道上的小鸟》，《军队的女儿》当中的《军中歌》，《拉克美》当中的《啊，年轻的姑娘》，《浮士德》当中的《一盒珠宝》，还有歌剧《清教徒》当中的《最甜蜜的话语》，《茶花女》当中也许灵魂所渴望的就是她，《拉美摩尔的露西亚》当中的《万籁俱寂》和《甜蜜的声音》。 Oh, Oh, Thank you. Oh, 这样。